洗礼，让我可遗忘一切，只怕证实爱真伪，在瞬间循环，因起感慨，歌声中消散。连尽也记挂，声风相消十间。是你伤同情，加速伤势，最深的分离，无法只遗忘一切，誓要证实爱真伪，在瞬间偿还，凄切感慨，追忆中消散。明月照半晚，剩孤单转眼间，终于会关。

不分差，无知者

想象中的美，我们

可以不可以当吉他手缓慢和着你唱出第一句，心情就会随我散满地。歌像雨透过窗落在寂寞眼底，忧伤的旋律让孤单无处逃避。一个人的房间太空荡，太不够坚强，我多么想狠心割断琴弦。每天都有人唱伤心的歌，每天都有人听着歌哭了，有人在歌里拥抱说不分开怎样都好， 忘了我